该走了。 嗯。 快一点。 你昨天晚上也是这么说的。 你真的该走了。一周七天，最喜欢周五的晚上，最讨厌周六的早上。喜欢周五的原因是梁静默，讨厌周六的原因还是梁静默。 金鱼姬小陈原著，现代耽美广播剧《打回原形》第一期，欢迎收听。 早上好呀。 嗯，早上好。还是橙子味的，谢谢。 心情不错。不用猜我都知道是你的小情人啊，又来见你了。哎，怎么总见他来你家找你，从来没见你俩出去约会啊？什么时候让我和他正儿八经见个面？上次都没好好说几句话，这次见一见啊，我好帮你把把关。 再等等吧。 哎呀，得了，不见就不见嘛，别激动啊。哎，我要去云南玩了，有什么想要的吗？我给你带回来。 嗯，没有。 多好的机会啊，自己放弃了啊。算了算了，我看着买吧，到时候送给你啊，不许说不喜欢。嗯 嗯， 好了，不说了，我去收银台那边看着，有事叫我。嗯， 我和梁静默可不是一对，我们只是床伴，从开始就没有成为恋人的可能。哎，还有五分钟。 我真不想来相亲，我妈非逼我来，这次又是她朋友的女儿。我喜欢男人，这不是祸害人家闺女吗？嗯， 你还没和伯母说吗？ 没呢。照这样下去，有必要提前和他们打打预防针了。 来了。 你好，我是苏叶，坐吧。哦，这位是我朋友白果。 你好，杨晓，这是我表哥 梁静默。听说苏叶你是开书店的，这个工作挺有意思的。我妹妹上学的时候也总爱拉着我跑书店，什么漫画、文摘、小说啊，都是她爱看的。不过现在工作忙了，倒是去的少了。 那下次你们有空的话可以来我店里玩啊，看看书，吃点东西，什么都是可以的。白果就经常来。哎，是不是啊？ 嗯， 有机会一定去坐坐。 打扰了，香橙拿破仑起酥，请慢用。 谢谢。 糟了，勺子滚到那个人面前了。对不起。 没关系。服务员，麻烦再帮我们拿一副餐具。 好的，请稍等。 你的嘴角沾了奶油，给。 抱歉，我去一下洗手间，你们先吃。 想做什么？ 什么？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没必要假装。小朋友，你可真是可爱。想和我睡什么？我还算体贴。 我不是随便的人，你这样的话不要再说了。 是我误会了，实在不好意思，就当我没说吧。 喂，您好，请问是哪位？ 请问是打错了吗？如果 我是白果，你见过我？那天你说的话现在还算数吗？ 是你啊，想好了，这次的确是你主动，可不能再说我随便了。你什么时候有空？我这个周末都有时间。地点呢？你定还是我定？ 方便的话你现在过来吧，来我家，我发短信告诉你地址。 现在？ 嗯， 没事儿，实在不行的话就算了，你别害怕，我又不是逼良为娼的恶人，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 你来吧。 不能喷古龙水，带上体检报告。这小朋友真是有趣。 进来吧， 别害怕。不哭，别怕，我们慢慢来。 下周我就和范若同 班。你真好看。 喂，我快要登机了。哎，你到家了吗？发烧要去买药啊，不行的话你还是去医院吧。 买了药的，我在家呢，吃了药睡一觉就好了。 哦，那就好，记得啊，先挂了。 喂， 是我，你在家吗？是不是打扰你睡觉了？ 嗯，没有。 我好像把 U 盘落在你家了，可能是托一份收掉了，同时着急要一个文件，我能不能过去拿？你方便吗？ 嗯，那你过来吧。在这儿呢。给你。 你生病了？发烧了？为什么不去医院？ 吃了药，你来电话前我正要去呢。 现在就去。我带你去，你先进去换衣服。 白鬼在吃药，药力上与退烧药有些冲突，需要分开服用，以避免不良反应。 是什么药？为什么听了医生的话，白骨的脸色就瞬间变得不太好？第一反应就是看我。他到底有什么秘密？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感觉好些了吗？胃还疼不疼？ 我没事了，你不是还有事要忙吗？不要让你同事等久了，今天真是麻烦你了。 我看看，好像没那么烫了。那你好好休息，什么都听医生的，不要再熬夜晚睡，也别不吃饭，胃是你的，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这样下去身体会垮，不能因为年轻就不当回事儿。现在无所谓，以后你就后悔了。天气热也不能不注意，不是夏天就不会感冒了。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回去了。同事那边还着急要东西，你要是有不舒服的地方就叫护士。退烧了的话告诉我一声，电话或短信都行，我明天早上来接你，送你回家。 不用不用，我打车回去。 那行，我走了。 妈妈的秘密被爸爸知道了，他被迫离开。他的第二段恋情和前一次失败的婚姻没有差别，被发现，被抛弃。所以我要藏好我的秘密，做个正常人。我有的很少，经不起失去。 今天是周五，一会儿他就要来了。 喂，哎呀，你终于接电话了，刚才在干嘛？约会吗？ 没有，他还没来。 哦，那真是对不起了，千金白果，你帮我个忙吧。 嗯？ 昆明这边下大雨，飞机延误了，但是薛定谔还在陈觉明家里，我本来啊要晚上去接他的，现在去不了了，你去帮我把他接回来。 好，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知道呢，等雨停了才能飞吧。谁知道越下越大呢，都要成暴雨了。 嗯，你注意安全。 哎呀，知道啦，平时没白疼你啊。哎，行了，我把他家地址发给你，他要是问你我为什么没来，去哪儿了，你就说不关他的事儿，记住了啊。 好， 那就麻烦你帮我照顾薛定谔了，打扰你和你小情人约会，等我回来请你吃大餐。哎，我可给你带了好多礼物呢。 没有礼物我也会帮忙的。 哎，你这傻孩子还跟我抠字眼呢。得了得了，不说了。哎，记住了，千万别跟他说任何关于我的事儿啊，千万记住了。 好。白忙活了半天，还做了些事前准备，还有两个小时，应该来得及吧，先过去吧。 嗯，这些是他用的东西和剩下的猫粮，我把需要注意的写在里面了，给你，每天早晚各喂一次就好。 啊，好的。 苏叶怎么没来？ 他说不管，飞机延误了，他说那边下大雨。 哦， 那谢谢你的纸条，我走了。 嗯，再见。 喂，苏叶，你现在在哪？ 已经迟到了快一个小时了，五个未接电话，我没听到，他还在吗？应该走了吧，谁会等那么久？他会讨厌我吗？喂，对不起。 没事儿，你在哪呢？快到了吗？ 我在楼下，很快就上楼了。 嗯，好。别急，我等你呢。 你等了很久了吗？ 嗯，天都要黑了。你说都这个时候了，我们该做点什么呢？我等了那么久，你要怎么补偿我？ 对不起对不起，我忘记说一声了。我 逗你玩呢，我刚到没多久，没生气。你说过好几次对不起了，别再说了。 那个，其实如果是做那件事情的话，你可以直接说，不用这样，我都会答应你。你不要说没事了，是我没有守时，下次不会了，请你不要生我的气。 我再说一遍，我没有生气。 嗯，我知道了。 还不上楼，我们再说下去天真的要黑了。 啊，哦，来了来了，我马上就上来。 黑 T 恤，牛仔短裤，看上去像个刚上大学的学生。六岁啊。 你还是不开心吗？ 啊，没有，只是觉得有点热。 很快就不热了。 嗯，谢谢你。你吃晚饭了吗？ 嗯，还没有。本来打算在你来之前吃饭的，可是要去接他。 你想吃什么？ 我随便吃点什么就好，叫外卖也行。 你忘了医生的话了？还是想再去一次医院？你胃不好，不能不吃饭，饮食要规律。还有，外卖不健康，不能多吃。说话。 我不想吃。 为什么？ 吃不下，会吐。 胃不好，要养着。可能喝粥会好一点。我给你简单弄点白粥吧。上次看你厨房太干净了，顺道买了个砂锅给你。 那你也吃点吧，这样太麻烦你了。 没事，也不费什么功夫。今天我们不做了。 嗯，不做了吗？ 嗯，太晚了，睡吧。 好吧。眼睛、鼻子、嘴角、梁金墨，连名字也很好听。不要对我这么好啊！对我太好的话，我就离不开你了。 起床了，太阳晒屁股了。 嗯，别摸，痒。嗯，我起来就睡了。 快起来，我给你做早饭。虾仁洗干净了，加盐和料酒腌一刻钟。西兰花和虾仁分别焯水，大米洗了再泡半个小时下锅，大火煮开了换小火煮，煮到粥变稠，再放西兰花和虾仁，最后再等一会儿就可以吃了。听话。 好香啊，有白白的粥，粉红的虾仁和嫩绿的蔬菜。 你总是不吃饭，要不就是叫外卖，一点都不健康。教你做个简单的，你想吃什么就放什么。 嗯， 如果你愿意学的话，我就再教你做别的菜。做菜不难，和你画画一样，一步一步来。你想学吗？ 你知道我画画？ 嗯，你忘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苏野说你是插画师。回去之后我去网上查了你的名字，看了很多你画的画，很好看，和你一样。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们不是只是床伴吗？你要做什么？不能答应。要是他和小鹿哥哥一样，对你好又离开，那你怎么办？吃一堑长一智的道理你还不懂吗？ 答应吧，答应了就可以多一些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了。他和小鹿哥哥应该是不同的人吧？他那么温柔，那么好。 要不我们交往吧，我来照顾你。 他真的很好，很温柔啊，在一起也很好吧。 别傻了，做爱还能做出爱吗？万一他知道了那件事，他就不会对你这么好了。 你凭什么以为他喜欢你啊？你明明一无是处。他是开玩笑的，你忘了 最喜欢逗你玩了。他有过很多像你这样的约会对象，你一定不是最特别的那一个。不要逼我，我还没想好啊！不要逼我。对不起。对不起。 粥好了，你趁着吃吧，我走了。小骗子，明明喜欢我喜欢的不行，都到了不能没有我的地步了，为什么不答应呢？ 对不起，我不是随便的人，你这样的话不要再说了。我是白果，你见过我，那天你说的话现在还算数吗？ 好了，我好了，你进来吧。 快一点，你真的该走了。 我没事了，你不是还有事要忙吗？不要让你同事等久了，今天真是麻烦你了。 对不起，你等了很久了吗？ 你还是不开心吗？ 不做了吗？ 不要对我这么好啊，对我太好的话我就离不开你了。 不要一丝丝碎心情， 什么时候才能下下来呢？ 我回来了，白果。哎，雨可真大呀！啊，这是给你带的礼物。 谢谢。薛定谔在睡觉呢，快进来吧。 椭圆机给您装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先走了。 好的，谢谢。 哇，你买了个椭圆机啊？哎，我试试，我试试。累死了，一身的汗。哎，白果，白果，哎，你干嘛呢？我好不容易来一趟，你看都不看我一眼，就在那儿盯着你手机。你再看也变不出个人来。我走了啊。 你别走，我只是…… 哎。是不是和你那个小情人有关啊？啊？ 哎，那你赶紧说来让我听听啊，让我也乐一乐啊。 是这样， 原来是炮友啊，这都半年了你也不跟我说。可以啊你，哎呀我好难过呀。 我怕你说我傻。 你可不就是傻吗，白让人家欺负了那么久都没个名分，连个男朋友都混不上。 不是，我们一开始就说好了，只是上床不谈恋爱的，我也觉得这样比较好。 唉，这种事儿吧，男人看起来不像女人一样会吃亏，可是这两个人真正怎么样谁知道呢。哎，你自己觉得好就好。那现在他要跟你谈恋爱了，你还觉得好吗？ 他挺好的，可是我还没想好。 为什么想不清楚啊？梁经墨长得帅，身材好，工作稳定，年纪轻轻就是副教授了，不是挺厉害的吗？哎，又不用你养他，听你说他还会做饭，多好的保姆和按摩棒呀。嗯， 不要这么说他很好，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得了吧你，那你自己慢慢想吧，我看呀你八成是不会拒绝。你一提到他呀就跟发春一样。哎，还真是浑身都散发着恋爱的酸臭味。哎，对了，他在床上表现怎么样？看你这表情，应该是挺好的吧？哎，当初一起吃饭的时候，我怎么就没发现他是弯的呢？嗯， 不想和你说。 除了睡就是睡， 就像苏叶说的那样。 今天带你回家。 我喜欢梁经墨，只是还有一些顾虑。现在，我愿意为了他做出改变。今天还是不吃药了，梁经墨要来，这个稳定剂多少会有些影响的吧。上周我们闹得有些不愉快，他还会过来吗？你来了。 刚买的，会有吗？他怎么突然对健身感兴趣了？ 有说明书呀，网上还有视频。 真的？让我看看你做的对不对。 你不急吗？上次我们没有，都过去半个月了，你不想要吗？ 姿势不对的话，对身体不好。 好吧。怎么样？ 等我表扬你，那就对不起了，宝贝儿，你做错了。你的腿用力了，但是胳膊只保持平衡是不对的，手脚不协调，上肢和下肢用力不均，费了力还不讨好，肌肉会拉伤，一不小心你还会摔倒。椭圆机和跑步机不一样，我教你啊。 卧室。 等一下，我还没洗澡。 没关系，进来吧。 脏，等我一下，乖啊。 难道是我上次的过激反应伤了他的心吗？ 真是精虫上脑。差点把来世的打算都毁了。白果不信我会动心，不信床伴之间能有除了性以外的牵连。本来打算结束这种关系，重新认真地追求他，可谁知今天有…… 你洗了好久了，还没好吗？ 这就好了，别急。 我没有着急。 睡不着？ 嗯，白天睡多了。 你似乎经常失眠啊。不仅仅是失眠，而且好像还有很多秘密。 没有经常，只有那么几次。 睡不着的话，我们做点别的。 好，那你轻一点。 想什么呢？ 没有。 哦，你要是想的话，我可以。你还想吗？ 不要了，很累了。 我没想到你以为的是这个，我是说做点别的，看会电视，还是聊聊天。 我们看电影吧。那个，你明天可不可以晚一点走？这样你就可以多睡一会儿，今晚陪我熬夜就还好了。 好，你让我什么时候走我就什么时候走，不走也行。 你想看什么电影啊？我有很多蓝光碟片的，你可以随便挑。 哼，全都是爱情电影。 我们可以上网看别的，我去拿电脑吧。 我们就看这个吧，乌云背后的幸福线，它看起来最旧，你应该爱看。 好，就看这个吧。 I almost beat him to death, but then I get fucking chastised for it. I bet I'm parallel to my father. I don't think so. All right. Can you talk about something that you did before or after? Yeah, about a week before the incident, I called the cops, and I told them that my wife and the history guy were plotting against me by embezzling money from the local high school, which... wasn't true, it was a delusion. And we later found out from the hospital that's because I'm, undiagnosed bipolar. Yeah. With mood swings and...weird thinking brought on by the truth. 你会跳舞吗？ 不会。 我也不会。我们可以一起学，不过你要跳女步。 为什么？我也是男的呀。 我想想啊，因为我比你壮， 跳女不会很丑？ 我会长肉的，也会好好锻炼的。 可是我还比你高很多呢，你还会长个吗？嗯，小朋友。 哦，你最厉害了，行了吧？好好睡吧。 I knew it the minute I met you. 斯瑞克，阿里派翠，绿消息盼，曲措彤，丙戌酸钠，氯丙米嗪，碳酸锂，氨塔。你看，他吃的药我都有，我有的还比他多的呢。但是。我现在已经很好了，我不需要吃很多药也能好好的了，我会好起来的，都会好起来的，不要怕，我不怕，你也不要怕。虾仁洗净，加盐和料酒腌一刻钟，西兰花和虾仁焯水，大米泡半个小时，下锅，大火煮开之后换小火煮，再放西兰花和虾仁。嗯，应该就是这样，没错了。好久没做饭了，他会喜欢我做的菜吗？要不还是出去吃饭吧，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我一点自信都没有，这样的我他能喜欢我多久呢？要是他不喜欢我了，我该怎么办？拒绝他，再也不见他，就不会被他放弃了。 在做什么？都不来开门，不想见到我吗？ 不是，在厨房做饭，没有听到。你饿吗？ 嗯，有点饿了。知道你要下厨，我中午就随便吃了几口，留着肚子，等着尝尝你的手艺呢。嗯，很好吃，你烧得很清淡。一点也不腻， 那你多吃点啊，这桌菜都是我特意烧给你吃的。 你也吃啊，忙活了半天不饿啊？ 嗯，再吃的。 不能让白果以为我们除了做爱就没有别的事可做。宝贝儿，你想看哪个？还是你都看过了？ 又是看电影吗？我们不是要那个什么吗？ 上次看到你这里很多碟片，就觉得你肯定喜欢看电影。今天我陪你一起看，不好吗？ 也对，我们还有一整夜呢。梁静默这个人，他走路总是习惯先迈左脚，吃饭口味清淡，热爱阅读，身上总有一股橙子的味道。他笑起来眉眼弯弯，个子高，人也不瘦，衬衫西裤里裹着精壮的身体，对健康的生活方式有种刻板的坚持，说话总带儿化音， 认定的事就不再更改，说一不二，讨厌反驳或质疑，习惯做掌控的那一方。做爱的时候很温柔，前戏也长，喜欢逗我，更喜欢和我做爱。 你不看屏幕看我做什么？看我长得好看？ 嗯， 真可爱，想把你装进兜里带着你到处走。 那你为什么不想抱我呀？ 该怎么说，我是想挽回在你心里的形象吧。宝贝儿，两个人在一起不是时刻都要做爱，我们能一起做很多事。 我们没有时刻都在做爱，你把这个系列的三部电影都看完了，已经过去很久了，现在可以了。 今天我们不做这个好吗？ 你不想和我上床了吗？ 不是，我想，很想，宝贝儿，我想和你在一起，你知道的，我告诉你了，你还没答应我，我不急，我等你想明白。我想了想，是我之前做的不好，你不要记恨我好吗？我会对你好的，对你很好，让你把我以前的不好都忘了，只记得我的好，然后再也离不开我。所以啊，你不要觉得我不想要你了好不好？ 真是太奇怪了，他喜欢我什么呢？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 小坏蛋，干什么呢？ 不要摸我肚子了，好痒呀。 为什么大半夜叫醒我？做噩梦了？还是做春梦了？ 就是想你了。 我就在这呢，跑不了的。 嗯， 要不梁老师给白同学讲个故事吧。 好呀。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棵树，它生长在一个大森林里，他的爸爸妈妈在很遥远的地方，这个森林里就只有一棵这样的树了。他觉得很孤单， 唉，还有别的树吗？ 于是就到处找朋友，很多小动物来了又走了。 这个不好玩，不能和我们一起找松果。 切，他又长不出胡萝卜， 比我还高，和他说话都听不见。走，我请你们去我家吃蜂蜜。 因为他长了很多刺，所以他们不喜欢他。 哼，可是我可以听你们讲话。 他就只好学做一棵高大有用温柔的树，这样他才可以为小动物遮风挡雨，才能让他们多陪他一会儿。可是他很累，还觉得很无聊。 白天，黑夜，白天，黑夜，好无聊啊。 然后啊，有一天一只鹿迷路了。 嗯，这是哪里啊？ 他来到森林深处，看到了这棵大树。大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鹿，就跟他打招呼。 嗨，你好。她好漂亮啊。 但是鹿不理她。 哼， 大叔觉得很有趣。 你真可爱，就对着鹿不停地说话。终于鹿愿意跟他说话了，然后他们就成了朋友。 这个故事好无聊啊，接下来就结束了吗？ 还没呢，下次再给你讲。虚幻的世界总是美好多过遗憾啊。其实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因为穷途末路。睡吧，睡吧。 恰与孤岛远行，背上整个龙斗，而海面与梦持平，流星是座倒影。他做繁星箭头，出手多少瑰丽光景，却仍有埋着出本该晴朗的眼睛。毛赤鹿迷失在这片森林，月光摔破在茶色屋顶，有棵树站在他视线中心，偶尔弯腰与他脸颊相碰。秋天的北溪被大雪包容，他却笑纳枯叶与冰，成为日光啊缩进而我面被岁月偷听。无语过境，背后有一姓名，剖开夜的美云，才露出流光瞳孔。擦拭风的眼睛，只是往事背影，见他步步远去，才呼啸着交替，吐开黑白梦境，彩色的纸心扣一层，那只飞鸟装下云朵虚心的天空。赤鹿迷失在这片森林，月光摔破在茶色屋顶，有棵树站在他视线中心，偶尔弯腰与他脸颊相碰。秋天的北溪被大雪包容，他却笑纳枯叶与冰，成为日光啊缩进而我面被岁月偷听。无语过境，踉跄跌入黎明，就把过往种种称作思绪和心声。